据报道，南朝鲜的撤销萨德部署星州斗争委员会反对萨德部署金钱市民对策委员会、原佛教守护星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4月28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美国要求南朝鲜当局承担部署萨德费用。另外，南朝鲜网报民普雷斯就美国和南朝鲜傀儡浩展集团强盗般的把萨德装备投入到庆尚北道兴州郡一事，4月28号发表了一篇社论。